嚟翻嚟第三节啊！喂，咁嗰、那个李师傅啱啱讲到咧，话喂，原来饮料可以顶得眼瞓咁。 其实我系谂一样问题就系，我一口气做出一个纪录，点可以做到啊？快啲到啊！咁我谂左谂右谂，冚自己一巴又好，捻下自己又好，落车洗面又好。你差唔多你踩到中山咧，你就甩定冧硬噶啦，由广西。北海一路到中山，你咁硬啊！咁我见到嗰啲人食嗰啲水烟咧，蒸两口，哇醒晒！大陆嗰啲车两个司机噶嘛，我哋一个司机， 我一个司机系。 咁我咪谂咯呢个办法咯。诶，俾我谂到，我捱到，即系你唔需要 就系饮水饮料啊！即系饮到成肚都系水啦。 咁又唔系啊？唔系太劲，你差唔多系嗰个感觉啦。嗰个神经刺激，你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其实即系好多样嘢，你个想法加上你个。即系点讲啊？自己嗰个意志力啊，咁你十粒钟，咁你谂下，喂，大陆嗰啲司机有啲唔止十粒钟，佢都捱得到嘅。 啊，即系好似佢有佢个办法嘅。 香港人要讲民主自由，要讲生活质素，大陆嗰啲都唔系人嘅生活，佢都可以生存。咁点解我唔得咧？咁我得嘅话，我咪做得好啲，公司又会多啲嘢俾我做，我早啲翻香港，我又可以早啲啊休息咁啫嘛。十粒钟其实。嗰、那個情況有好多唔得，但係大陸嗰啲朋友見到咩啊？我哋成廿幾個鐘喺架車度啦， 係喎，真係有陣時 呢樣嘢唔一樣，即係人嘅意志力啊。 係啊，我哋其實即係講真話咧，其實如果揸車佬嚟講，我哋真係其實唔夠大陸嗰啲司機嚟嘅喎。 好犀利，佢哋好犀利， 好犀利。 大佬人哋川州過省， 係啊， 第一個，第二個，哇！佢哋真係冇錢㗎，係 啊， 邊度有得計㗎？係 啊，食飯又粗茶淡飯， 因為佢個。世界統治佢根本冇自由，亦都冇乜權利，有得做已經唔錯啦。 啊， 係嘛？咁我咪因為我都同你講咗，我係有一本大陸人思想啊嘛。我都認為我大陸人啊嘛。點解佢做到我做唔到啊？係嘛？喂，點解啲大陸啲女咁靚要咁拋棄我對我唔好啊？我都大陸人喎、啊。到而家都開始明白少少咋 嚇？呢個即係可以去大學講課喎、啊，大佬。而家先至明白少少就。 即系边啲系讲课，或者全面真实人生经历。 嗯， 因为我哋系由细细个我哋嚟香港，到而家变化到而咁样，真系唔好话眼泪啦。我哋都系学习，都系唔明白。有啲佛学咧可以解一下自己嗰种难过嘅。咁你讲到中港司机，其实中港司机全部都系真实嘅嘢。 嗯， 过咗去啦，系嘛？咁中港司机喺全世界嚟讲呢个职业都好特殊嘅。我哋嗰阵时嘅享受待遇系同农厂嘅老总老板系同一级待遇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有冇试过？ 嗯， 未到厂安排好就司机、酒店、女食饭，全部安排好晒。你听日同我讲去就 OK 啦。有冇啲咁多？ 我咧就女又冇俾埋你嘅。 我有噶，我有噶。 咁啊，试过咧就应该系咪？潮州定汕头咧，我都哎呀，太过耐唔记得咗啦。咁啊，去到装货冇货装，咁就唔系报关嘅。 啊， 喺度装唔系，翻、出嚟黄冈打大单。 咪直出单啦。 啊，直唔系直出单嗰啲。 都属于啦。 啊，即系打大单嘅。咁啊，装货一去到厂，夜晚黑摆低。即係以前我哋跑汕頭咧，就有司機代駕，我連個關場喺邊都唔知㗎。汕頭啊， 汕頭都係咁嘅，一去咗你換司機，你又去做第二 樣嘢。係啊，我哋自己就翻瞓覺，去邊度玩嘅冇，嗰個汕頭海關喺邊唔知嘅。咁啊，嗰次我哋汕頭，因為係黃江打大單，黃江報關嘅，就唔使喺當地封關嘅。 係。 咁啊，去到哇，真係冇得頂啊！好似別墅咁嘅喎，俾間屋你住，有間客房俾你住。 係。 咁你去到點樣咧？啊，司機。你就我哋冇咩衫裤袋喺个身噶，咁啊，你冲完凉，你底衫底裤咧，你咩都好，全部攞晒出嚟，你就摆喺个门口。咁你开到门咧，咁你嗰啲睡衣咧，成拎摆咗喺你个喺间房入边噶啦。 系。 咁啊，第二朝瞓醒咧，你洗嗰啲衫已经全部同你烫好晒，搞掂晒咧，就摆喺你个房门口。 系。 最巴閉嗰次，咁啊食早餐嗰啲唔好講啦， 冇乜感受。 嗰啲梗有噶啦，邊有連女都有埋大佬？你好似過態嗰啲係嘛？ 冇，咁你感受唔到啫。 我冇見過， 因為嗰間廠咧喺南海做皮褸嘅， 哦， 係廠仔嚟嘅。佢直情祝福你一句：你呢批貨如果趕唔到住數，我就執笠啦。咁仲唔俾埋女你啊？後屘我先明白，啲貨原來咁緊要。 啲厂冇咗啲货就等于死得。佢啲货俾人哋回咗头乜乜，咁我就成日谂呢个问题。你啲货咁紧要，我又冇钱分嘅，收你个运费，我赶生赶死。因为嗰日咧系我个 partner 同间厂讲，喂呢、這个飞机嚟噶，一定赶到嘅。啲厂通常都要拖到九秒九先俾你走，跟住你又狂赶赶住数。因为佢多时间生产。后屘先明白呢样嘢，任何咩厂都好，叫得你等货就系佢啲产品有问题。产品有烂系搞好咗俾你走嘅话，中港司机就揸住佢哋命根。咁我哋个痛苦系咩呢？行条路转个弯计紧九秒九，冇咁屙尿啦。过关计时间，几点转更计晒，你就知道你够唔够时间过到个关。回完之后一个月大陆嗰个之后，哦，过咗啦，即刻报个电话报平安咁样。但我哋有咩呢？我哋只不过得一样嘢责任。你系见到打个招呼，中港司机基本上嚟讲咧个心都系即系好似人打仗咁样，唔会计自己咩功劳嘅。但系我哋喺路上付出嘅嘢，边度有人知道？当时我上路嗰阵时候，人哋叫我唔好上啦，你啲咁细个做呢啲咁嘅嘢，但系俾我学到好多，即系谂唔到嘅嘢。因为你亲实接触，我揸三吨车，我接触全部细厂，有嘢好搞笑，威尔达，人哋又系啲行家嗌车货，咁啊装货啦，装下装下，佢开始问你咯，司机，你咩情况啊？即系好似好严谨咁样，我咩事呢？原来三吨车装嗰啲 IC 有成千几万， 有乜出奇啊？ 我唔识啊嘛， 系， 我心谂要左问右问咁烦啊！有间瑞士厂喺江门嗰边，新会制造制衣嘅，佢装咗货之后，司机你识唔识佢啊？喂，你有冇搞错啊？佢唔信我系司机喎，跟住就靓仔，你有冇环保俾佢啦？即系嗰阵时我遭遇系咁样，同你哋系唔一样嘅。哇！嗰啲女直情你都冇钱嘅，坐咩台啊？系嘛？妖讲打又唔够人打，咁你咪谂办法咯，系嘛？啲老二咪嚟插水咯。当你一识插水之后，嗰啲生意多到你啊！因为我系飞机嘛，我又会甩你底啊，我又会救你命 啊！你又讲到， 我哋过渡口都话你咪攞个牌去咯，总之过咗去啦。 以前我哋过渡口啊，虎门渡口啊，我哋攞定烟仔出嚟过 嘅，冇用嘅。 但又得嘅， 一时时啦。但系要搞你嗰阵时候，我哋嗰啲老鱼哋，俾啲钱喺天度飞，俾烟仔系一时时。你知唔知道我哋番禺帮？ 我梗系罗友帮吓，呢个系番禺帮。 同老鱼嗰种关系系千丝，即系好怪嘅关系。佢今日俾面你，听日都可能收你牌。但系你点可以强过佢？我就系要过。我又系好奇怪嘅。我个牌头系华港长沙，后屘先知道番禺旧水坑丰达电机厂，我哋嗰个线主就最早喺度做嘅。原来呢间厂嘅关系同埋我哋嘅线主关系啊，喺省厅都有人俾面嘅。我撞到人一年啦，先搞我。喂，你撞到人喎，就撞到个车。我系咁过，原来我系后面有嘢照住我喺度做， 你都唔知， 我都唔知。啊！ 即系你本身你个牌头就喺番禺嗰个位置就够照， 系啦。即系你全部其实都系计呢啲噶啦。大陆嗰阵时啲牌头 系啊系啊， 系嘛？打唔打噶？你根本你上路嘅司机，黑社会有，特务有，大学生有，离咗婚嘅又，好似我咁嘅僆仔想自己创业嘅又有，乜 Q 人都有。 系啊， 啊！但系你上路司机，大家就一样嘢。我哋除咗为生活喺一个生活，即系中港司机过程睇到咁多样嘢，我哋个心都系好难过嘅，系嘛？有啲的士佬转咗过嚟，有啲啊咩咩转咗过嚟上路。喂，上路真系好多人俾海关玩得好惨。海关，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插水喺黄冈咁啊，啲乌蝇巡嚟巡去啊嘛。佢居然屌我老母喎！我谂下，屌我冇文化啫，你海关，跟住我埋去就夹住嗰个海关。我哋讲粗口啊！屌我老母啊！即系想打佢啊！个心已经觉得系，哎呦咁好做啫。 今日个个充满咗怒火噶啦，啲司机。 跟住然之后个关长过嚟，同唔系好啊，科长过嚟同我倾偈。你边间厂啊？乜乜嘢啊？即系有呢啲嘢嘅，但系我谂法又唔一样啦。 你一系大陆人，其实我都系大陆人， 嗯， 系嘛？佢哋有咩唔平衡咧？系嘛？插水你咪罚我咯，知唔知老母？即系海关，其实 咁佢咁佢执住你嘅时候，有冇收咗你司机簿啊？踢你埋 当然啦，踢咗啦， 系啊，嚟埋再踢埋台噶啦， 系咪先？但系我谂个问题，你系大陆人做道观巴闭啲啊？我插水，你咪罚我插水咯。你屌老母嘅话， 嗯， 喂，你系文化界嚟噶喎？ 嗲佢， 我揸堂横，啊，我唔理啊，我咪同周围咁讲啊。哇！你读咁多书嚟屌老母，你有冇搞错啊？我就好好邪，真系想喐佢噶。跟住转个头，佢系走咗咗个科长嚟同我倾偈，当然冇事。即系呢啲嘢，其实你个心点谂咧？即系你喺上路嘅过程里面，你个心系每一段深圳、东莞、广州一路上到肇庆，上到湖南都好。你个其实你一路喺度睇紧啲嘢，一路喺度感受啲嘢，食乜嘢做乜嘢。嚟到香港另一样。咁我哋要遵守两边嘅法律，其实唔系香港就一个法律，大陆每条村嘅法律都唔一样。 其实就冇法律 啊！咁我哋 自己点讲？ 点生存咧？其实有起以我嚟讲有起有落啦。我觉得嗰十年八年嘅经历对我嚟讲喺人生真系真实见到好多，有啲嘢已经呃唔到我啦。 其实好老实讲啊，做中港司机啊，有啲人咧就做咗几廿年中港司机都得，真系糊糊涂涂嘅。即系佢受到教训， 女都唔沟下， 唔系，我有噶。佢受到啲教训咧，佢或者佢有啲佢冇体会嘅，即系个意思就系，我受到啲教训，我冇体会，我忘记咗就算咯咁样吓。即系佢冇受到好多嘢咧，冇教训到自己，冇体会，即系变咗人生明明有经历好多嘢嘅，但系佢嚟讲就到后尾好似冇乜嘢啊，就唔系因为佢睇得开，系因为佢冇体会吓。我哋唔同。少少嘢就覺得點解呢個世界係咁嘅咧？啊，會識去分析下佢啊，成個各樣嘢。點解我哋你就講得真定冇得啱？講得真定啱啊？上路啊，鬼門關嚟噶嘛？我啊叫佢地獄鬼國噶嘛？係咪啊？佢根本地獄就唔係真係喺地下啊嘛，地獄就喺大陸 人間 嘅啊，係人地獄本身就喺人間嘅，即係我哋自己而生活喺個地獄嗰度，我哋唔知咁解啫嘛，根本就生活喺個地獄嗰度。你一過關就已經生活喺個地獄嗰度噶啦。看見那些人做那些事跟你說那些東西、他的做法、為什麼你老母那個海關你想法爛渣他走了跟著科長過來跟你聊天有什麼責任呢他 是沒有的 是 沒有的 所有人都沒有責任的什麼都是跟著那個領導來那個科長一說說一下不對路的 又有個高級的東西又來說咁嗰个又唔知去咗边 嘅。其实呢个真实真系好真实嘅，即系其实唔使讲信唔信。嗰阵时查私科，我哋九五年嗰个年代啊，边个未查过私科？边个未试过？试过每个版本唔一样。我记得就系、是，原来佢哋啲全部都系钱交易，倾掂数就搞掂啦。 系啊， 讲咩规矩啊？做样啫嘛，你信唔信啊？啊！你唔信啊？但系好奇怪喎，有时你觉得有事佢系冇事，有时冇事咧，佢啱啱遇到搞你咧， 就有事， 你就睇自己多钱啦。我记得有间台湾厂，我帮佢搞掂咗之后，佢以后唔俾我做。我奇怪，帮你搞掂咗，你唔俾我做。佢怀疑我同海关有关系，话我收咗钱。好正常喎、啊。嗰阵时我哋叫啲海关咪叫乌蝇嘅， 系啊，出嚟嬲 嘅。跟住排廿四啊嘛，咁啊排廿四，我揸住个三轮车。后面装住嗰啲半成品制衣，咁嗰阵时系真系唔系好识嘅。佢话：喂，师兄你留意啊，马上就转班。其实我嗰车嘢咧，闹等咧就一定系要拆门噶啦。啊，嗰条咁嘅乌蝇真系好鬼搞笑。佢睇咗就嗱，3000蚊收咗啦。喂，你过再转班啊，你快啲啊嗱。我哋讲乜嘢啊？屌，我俾咗钱啦，慢慢过啦。嘣，停，转班。嘿，又另外一班烏蠅嚟啦！ 一轉班啲烏蠅啊， 你知我幾啊戇居啊？我一個唔小心我話頭先嗰個烏蠅，我俾咗錢佢搞掂咗噶啦，呢啲又嚟啊！我咁講喎， 你真係大鑊啦！ 呢個查資科就 係啊，你唔講嘅呢啲啊， 查到夠耐啦！即係你邊度會懷疑啫，大佬？我諗住俾咗錢你哋通曬噶啦嘛！ 唔係佢自己代咗你嘅嘛！ 喂，佢提醒咗我就轉班啦，叫我快啲啫嘛！ 啊！ 我心諗咁樣樣，屌真係先！但你有时咧，你避一避， 睇通啲，系嘛？因为佢哋乌蝇都海关都系人嚟，佢哋要食饭，佢要屙屎，咪嗰下过唔好事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啊，即系做人都咁简单。 第三节就嚟完，我又讲少少嘅经验俾你听。排廿四，佢喺前面黄格仔嗰度，乌蝇出嚟截，有啲又或者兜出嚟喺路喺你排紧条龙度截你埋，系咪？我就在后面他一转更因为你廿四小时通的时候他好彩那晚不知道黄恩大赦就一个挺仔有两条线过、 嗯、 不好呢有个冚家铲就一条线过、 嗯、 那你就夹住他了、 嗯、 一见到个钟出来自己知道自己的车嘢敏感不是有问题、啊、是敏感即刻砰一声摆在旁边不要排正龙啊摆埋侧边瞓觉笼，准备清朝开嗰阵时过嗰啲笼啊，因为有啲摆晒其他通道噶嘛。 系， 即刻黐住佢熄车走人。 系， 出离远望，唔系真系走咗去，离远望住收晒保啦，啲车开始俾佢喐车啊嘛。 系， 唔系过关啊，喐车系嗰啲车要买查车啊嘛。 系， 咁啊自己摊翻架车怼翻出嚟啊。 佢个头就满咗啦嘛，咁、啊、你咪过咯，未满，咁你仲正常啊？ 系啊。 但如果他跟你有過節的話要玩你已經又不一樣了、 啊、那你這些什麼叫做執生呢就是這裡嘛好待會兒回來第四節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煩惱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